有什么烦恼呢？有烦恼的时候，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法、调节方式，千万不要找不适合自己的方法。比如说，你看别人很烦的时候就去喝酒，结果你酒量很差，而且越喝越不开心，那真的就不要有下一次了。解决烦恼最终还是要找到根源，可以自己安静下来想想看你到底在烦什么，找到根源之后再来冷静下来想想看怎样可以解决它，或者说告诉自己什么样的观点可以不去在乎这个莫名其妙的烦恼。当然希望你没有烦恼。好了，或者希望在这里听歌能够忘掉你的烦恼。 蜻蜓飞在蓝色天空，游戏在风中，不断追逐他的梦。天空是永恒的家，大地是他的王国，理想是生活。我们的童年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，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升空。红色的蜻蜓，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，多希望有一天能和他一起飞。当烦恼越来越多，玻璃弹珠越来越少，我知道我也慢慢的长大了。红色的蜻蜓曾经和谁，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到。我们都已经长大， 时间我的那个微信的封面上是一张很简单的图，上面只有一行英文字母 I don't care， 我不在乎。

碎，喝心碎的冰咖啡，飘着雨的街，享受爱情轻微的粉碎，冰块慢慢慢慢旋转，融化了伤悲，喝了一口渐渐没有感觉，过去时光再也倒不回，我也永远不后悔，独自喝着冰咖啡，体会你给我的一腔心碎，独自喝着冰咖啡，体会你给我的一腔心碎。 你无言来